母亲节快乐。苏生刚刚教我的。来到乐团崇拜非常喜乐，也是你们特别的帮助，诗歌都让我都听得懂，然后特别艾薇的祷告我每一个字都听懂了。不知道你是国语口音的粤语还是到这里还有水给我，因为第一堂讲到不知道谁预备的，谢谢。我们一起打开神的话语，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我们翻到了一起来读。好，请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一起来思想，主啊，我们如何在家中亲子如何相处。主，你帮助你的儿女在圣所当中，我们存着谦恭的心在你面前来聆听你自己的教诲，愿真理的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教师，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进入你的真理，也赐给我们生命能力能够活出你所教导的。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母亲对孩子生命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听到这样的一句话说， The hand who rocks the cradle is the hand who rules the world. 那一只推动着摇篮的手就是统治世界的手。母亲对生命的影响真是很难用我们有限的头脑来估量，因为在我们非常幼小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还不能够自己掌握的时候，都在母亲的手中，好像我们泥土在陶匠的手中揉捏一样的。记得个小故事，就是丘吉尔在二战以后威望如日中天，有人就去采访他，想了解这位英雄有多少人影响到他，特别是采访他的老师们。所以学校的有一些人就开始列了一个清单来告诉丘吉尔，这些都是哪些人对你生命最有影响，那些老师。这些老师做了很好的功课，把名单呈现在首相面前，首相看完以后告诉他们，非常感谢你们列出我老师影响我的温暖的名字，但是他说你漏了一个最重要的老师。请问他漏了谁？妈妈，一定是妈妈先想到的。影响他最大的一个老师，他认为是自己的妈妈。母亲对我们生命的影响真是我们不太明白有多大，但是知道生命中间成长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留下生命的烙印，原来我们很像我们的妈妈。以至于罗斯福总统他提到母亲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不但提到母亲对一个家庭的重要，作为一个总统，他看见母亲甚至超越社会里面许多伟大的公民，那些勇敢的战士。他称母亲是国家生活中间最伟大的财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粤语的文化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传统，在国语的文化里面说，孩子要从娃娃抓起，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香港有没有这样说法？广东有吗？有哈。温迪，你是可能受北京的影响，也有，香港也有哈。要从娃娃抓起，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有些对数学和音乐很看重的妈妈，那数学没什么办法，音乐有办法。她说，还没生出来，你就让孩子胎教，就让他听。 那个很快的，还没生出来，那起跑线还没开始，他就先教孩子听一些很柔和优美的古典音乐。那请问从胎教开始是不是算比较高明的吗？还有没有更高明呢？从哪里开始？孩子是从哪里出来的？孩子是从哪里出来的？母亲那里出来。所以最高明的不是从娃娃抓起，娃娃抓起是邓小平说的，那个还不够高明。要从哪里抓起？罗斯福总统教我们要从哪里抓起？妈妈抓起。胎教都太晚了，还没生出来的时候，还没怀孕的时候，塑造母亲的心灵就塑造孩子的心灵。所以一个国家开始衰亡之前，其实有个征兆，那个国家的母亲其实已经慢慢慢慢离开了正道了。所以一个国家只要母亲还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这个国家这个家庭就仍然有盼望。虽然可能父亲可能文化可能周围的东西开始败坏，但是只要妈妈在家中仍然敬虔爱主，仍然守住正道，这个家这个国都还有希望。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四节的经文，我们来思想，首先我们怎么对我们的父母，第二呢，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怎么对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看先看一到三节，这里是做儿女的，我们一起看，再看一遍刚才的经文，第一到第三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使徒保罗这地方教导我们做儿女的做父母应该怎么做，是在一个经文的环境，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所以我们第一反应很快就是说，听从父母的时候就会想说，会不会父母教导我们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呢？我想大家先不要这样想，这地方是基督徒家庭，假设父母都是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教导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成人的会众里面，我想我们不多是十八岁以下的，尤其对十八岁以下的孩子要格外听父母的教训。不是说成人以后我们不愿听父母了，这地方重要的是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就是父母按照主自己的教导来教导我们，我们也在主面前来顺从自己的父母，听从自己的父母。这地方在主里面意思说，在主的权威下，在主的权威下，是因主的缘故我们顺从自己的父母。当父母教导如果是偏离圣经的教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听从神不听从人，那是应当的，那是盼望不要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我想在基督徒家庭里面，多半的情况是父母按着神的教导我们应当来听从。第二方面，我想对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第十诫中间，这显然不是第一条带诫命的，但是在人伦的层面上，这的确是第一条。这个带应许的诫命告诉我们说要孝敬父母，我想我们华人对孝敬父母不陌生，跟我们的文化非常的吻合，圣经的教导跟我们的文化没有冲突。但是这地方大家要意识到，这孝敬父母不只是人间伦理人间教师的吩咐，这顺从父母孝敬父母是神圣的诫命。当我们孝敬我们父母的时候，其实神的心喜悦，就是神喜悦他的儿女孝敬他自己的父母。我这边特别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孝敬什么意思。这个孝敬跟中国文化里面那些二十四孝那些伟大的榜样不太一样的。这个孝敬呢，是父母本身的价值。这个孝敬这个词原文里面是一个沉重的意思，很重 heavy 很重，那翻译成中文就是很敬重你的父母。这个敬重是什么呢？他不是本身他对你有用，而是他本身他的价值。今天早晨我在国语谈的时候也跟分享类似的信息，我特别强调这地方思想家们提供一个事物有两种价值，一种被称为本体性的价值 ontological value， 一种是工具性的价值 instrumental value。 任何事物都有，是思想家们说都有两种价值。那父母，请问这地方是属于本体性的价值呢，还是工具性的价值？太难了，本体性的价值，它本身很值得我们敬重，不是因为它生我们养我们我们爱它，是因为神这样吩咐，它本身有价值。就好像珍珠跟石头，那石头有的时候很有用啊，但是珍珠本身是什么用处？它本身的价值，可能珍珠在家里就是摆在那里摆设好看，但是珍珠本身的价值，石头有的时候很有用啊。啊，我记得我们国语堂有一个姐妹的爸爸，他是看石头矿石是专家的，有一次我们跟他一起度假，他到了 Yellowstone， 他看到很多石头，一看哇，这个石头宝贵，但是有些石头呢很漂亮，外面很光滑，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石头没什么价值，最多拿回去压泡菜，那就是这个石头本身没什么价值，但是拿回去压泡菜还有点用。那我在想到，我不知道粤语堂情况怎么样，在国语堂我们孩子还没出生啊，小孩子的还没出生，很多年轻的父母就很开始惊慌，赶紧请自己的父母来帮忙。那很多国语堂的父母就来这里帮忙，我不知道粤语堂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啊，那救兵来帮忙啊，也是啊。那帮忙的时候，有些父母年纪大了，开始帮不动了。那请问父母帮不动的时候，他的价值，什么价值开始失去了？工具性的价值开始失去了，它没什么用了好像。但是圣经吩咐我们孝敬父母，是不是因为父母年迈不能动的时候就没什么用呢？孝敬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不是父母不能帮你了，父母对你没有用了，父母不能寄钱给你了，那是因为它本身是上帝要我们孝敬他，都还不是因为他养育之恩，乃是神的诫命，神的吩咐。所以在我们灵性观里面非常重要的，对父母的孝敬不是按照中华文化里面那种孝敬，是神心中对上帝的敬畏，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我想这是一个灵修，是一个灵性的提升，超越我们文化里面孝敬的观念。那我想今天第二部分跟大家特别分享做父母的，尤其我们中间年轻的父母，年轻的妈妈们，我们应当如何来跟我们的儿女相处。第四节，你们做父母做父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有些版本翻译父亲翻译成做父母的，那原文里面是父亲，但是这地方意义显然代表父亲和母亲一起。这地方吩咐我们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哎，我们做爸爸的哈，听到这句话，有一个爸爸听到这句话就生气，他是岂有此理，但他还没信主可能，他说都是孩子惹我们气了，哪有我们不要惹儿女气啊？就是圣经觉得这个太惯孩子了，好像好不要惹他气，他哪有这种教导了，这是误解。这地方不要惹儿女气，说不要伤害儿女的自尊心，不要伤害儿女的自尊心。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里面，相应的经文提到说，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时候，以至于伤了他的志气，不要伤害他的自尊心。我们在国语堂里面有一些孩子的个性开始出来了，特别是三岁以后，我不知道粤语堂里面怎么孩子是不是也差不多。十三岁以后呢，他格外有脾气，那情绪很严重。哎呀，就很辅导就很多，有个妈妈最近给我们说，能不能开个逐日学专门对付这青少年呢？我说我们会开，但是专门对付青少年的父母。孩子两岁半、十三岁都会产生一些阶段过渡性的，他的认知跟他的情绪不太一致的时候，在这时候格外需要我们来按着主的教训来帮助他们。这地方不要惹儿女气，说真是不要伤他的自尊。在有一位心理学家啊 ，James Dobson， 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的书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他是一位神很重用的 Focus Family， 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连中国大陆无神论的中国都翻译他的书，看到里面的价值。因为中国社会家庭危机非常严重，他提到两样东西来帮助我们理解这地方不要伤儿女的气是什么意思。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说，孩子呢，尤其青春期的孩子，他有非常顽强的意志力，他里面的个性会很强，脾气会上来，但是同时他又很脆弱的自尊心。一方面他个性很强，跟你拧，跟你扭着，不跟你斗，父母讲什么就不听什么，你做什么说什么我偏不做什么，这是一种意志力在那里对抗，很顽固很强。他说这部分你要把它一定要把它压下去，千万不能顺着他。但是有一样东西呢，是自尊心是很脆弱的，那个不能压。那华人常常犯这个错误，比如说华人有的时候是谦卑，比如说孩子别人夸你孩子很乖，就是哎，我那孩子没什么，他不行，笨了，笨，哎呦，孩子一听在边上我很笨哦，这个不是意志力，这是伤了他的自尊心。因为华人父母一般都比较谦虚啊，不想被别人称赞的时候，哎呀，你的孩子的速度很好，哎呀，笨得很了，那一说，哎呀，他好乖啊，在去教会里面都在帮忙，哎呀，在家里他不是这样的。哎呀，孩子在边上一听，哇，爸妈在外面都在贬低我，会是哎呀，在外面就低着头，看到叔叔阿姨就低着头，那就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我们可能真是在该压的地方不压，他脾气发作的时候，那地方不能够任凭他了，不能随他做什么。但是很多爸爸妈妈真的在这方面，这时候顺从他就是错，但是那地方又伤害他的自尊心，所以我们要压制他顽强的那种意志力在那里跟你作对，但是同时要扶持培植，不要伤害他脆弱的自尊心。这是非常，这 James Dobson 给我们的智慧，是我们华人里面常常忽视，我们常常搞反了。孩子很强的时候，哎呀算了，给他买点东西就顺着他，给他一个游戏，让他不要烦着我们，我让我们父母休息一会儿，搞错了，那地方要压住，不可以的，不行的时候就是不行。但是呢，千万不要用言语贬低他的自尊，上帝造的形象在他里面，那个千万不要反过来。另外一个我看到是 Jay Kessler， 他写了一本书是 10 Mistakes That Parents Make for Teenagers， 十个错误。他说青春，他这位是一个六个孩子的父亲，30多年在青少年的教育上，是一位传道人，但是他也是美国杰出的教育家，是 Taylor 大学的校长，他有权威来告诉基督徒的父母。他说有十个方面的错误常常父母犯的啊，如果你的孩子已经过了青春期，不要害怕哈，你还可以补救的机会，如果做爷爷奶奶的你就帮助你的孩子。我这里列了十个，我很快走一遍，他听听看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对号入座的。他说父母言行不一，这是教养的第一大错误。他常常说的事情是不要管我怎么做，你照着 我的话去做就好了。哎，这是言行不一，这是第一大错误。第二大呢，父母不承认自己的过错，经常说我是大人，我是你爸，你就做你的，不要管我，只是不承认自己的错。第三个，不能够坦诚答复孩子的问题。经常孩子跟你，青春期孩子跟你讲道理的时候，他会说哎呀，不要问原因了，你就这样子了，回答不出来其实。第四，不能够帮助孩子发展他自我的人格。这部分华人很多，年轻的时候可能不能做科学家，要让孩子哦就不错，好像把他压压压，让他做科学家。年轻的时候赚钱赚不多，你自己赚不多，但是那孩子，哎呦，这孩子好像挺不错的，学 finance 赚钱。不能够按照孩子上帝在他里面的性情来塑造他，而是按照你的意愿，望子成龙，万女成凤，这个是第四大错误。不能够按照孩子本身神给他的来发展他的人格。第五个，不能把焦点放在重要的事情上。这地方要看你父母的价值观，什么是重要的。华人父母很多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什么是芝麻呢？成绩，在很多父母那里都是西瓜，但是是芝麻。为什么这样讲呢？西瓜是什么呢？西瓜是人格灵性的栽培。很多父母为了，特别华人父母为了在美国这个社会移民社会里面生存，几乎不只是 不只是北美华人，很多移民都犯这个错误。在移民中间最难大最重要的事情不能动的，第一个是什么？工作，工作不能碰，一碰工作我生存能力就是养生这不就没有了，所以我不能够工作不能够碰，所以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加班让老板高兴。第二个是教育，因为我第一代已经毁了，反正就在那里做奴隶做牛做马，就让第二代有出息，所以这是普遍移民的心态。所以把孩子当作偶像，那来栽培自己的孩子，以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让他书读好，唯有读书高，反正我自己英文不行了，你第二代有希望，反正我对这个文化不了解，第二代有希望。所以以为重要的事情，其实后来发展出来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昨天晚上我们国语团有一个分享，团契非常好，有一位妈妈她分享到自己她的孩子怎么走过成长的历程，过去在这里读书做博士后读博士博士后到一个地方都是到最，因为房租没钱都是租一些最便宜的房子，所以他的孩子经常跟黑人在一起，因为那地方社区不太好，所以他有常常到班上去看孩子都是在黑压压的一片中间发现一个比较白一点，就是他孩子，他说我从我的孩子从一个烂学校到另外一个烂学校，但是这位妈妈很聪明，她不灰心，她就抓住她的孩子在神的道上，不但让孩子来教会，她自己父母用神的道榜样来养育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现在长大了，虽然是从一个烂学校到另外一个烂学校很差的学校，但是考上了非常名牌的大学，现在又进了医学院等等，很成功，很蒙福。我们不是讲他后来的结果，这个孩子的心灵非常真是很敬畏神，他在学校里面充满压力的学校，因为优秀的学校里面孩子竞争力很大，他还可以去辅导别人帮助跟别人减压，你看看父母会不会放心呢？当其他的父母都在担心孩子在压力下会不会自杀的时候，他的孩子是却已经成为一个自愿的帮助别人减压的辅导师了。所以这位妈妈就算抱着西瓜他不要芝麻，但是神也祝福给他孩子功课上非常优秀，但是他品格上生命上非常好。所以有些妈妈经常看着孩子屋里乱的时候都说哎呀你这个猪窝啊，你这个都是盯着孩子那些做不好的地方，但是却没有抓住孩子心灵里面那些已经偏离神了，已经开始冒犯权威了，开始抵挡你了，不去重点那个，只是看到挑剔你的眼睛现在看不惯的东西，那个就是很大的失误。第六个，不肯表达肯定和接纳。我们华人父母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有什么出息，这个对孩子就是啊，有人笑了哈，希望你在家里不要这样讲。肯定和接纳，这个不只是西方的，这也是符合信仰的，因为神把儿女托付给我们，特别是他幼小的阶段，他很幼嫩的时候，我们这双手辅导他引导他非常重要。孩子的心灵是妈妈塑造的，这个话不要听起来好像你的重要性，你的责任也非常大。有人告诉我们说，孩子的口味吃什么菜是前七年就被人定了，就妈妈定了，所以你前七年如果常常带去麦当劳他就喜欢麦当劳，但是你前七年你怎么做菜，孩子到了大学就会想妈妈，那想妈妈的菜。但是孩子母亲对孩子的塑造就像水泥还没干的时候，你那时候怎么揉捏它怎么做形状都可以的，但是一旦水泥干的时候你再去动它就没有办法了。国语团里面有一位很聪明的妈妈，很聪明不只是说她工作很有成效，人读书很好，不只是那个聪明，她有一段时间她的孩子两个开始女儿开始有一点点，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个性出来，这位妈妈其实在公司里面赚很多的钱，但是她有一天夫妻带着孩子到我们家来跟我们商量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要放弃工作来栽培着孩子。我知道她的这位姐妹在公司里面很成功的，但是成功人士放下她的 career 她的生涯放下她的前程不太容易的，尤其收入还那么高。但是那天她的弟兄她的丈夫非常支持她，我们一起祷告跟帮她一起分析做了一个决定，放下工作不是为了减少她的收入，而是为了让她说了一句话，说孩子还在这一阶段 因为我还可以影响他的时候，我影响他，将来等他大了我再去工作。这一阶段非常重要，这位妈妈做了很智慧的决定，很感谢神，这位的确他的孩子现在真的从很有个性中间，但是跟妈妈的那个关系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聪明人，他在抱西瓜，金钱他当作芝麻，对许多人来说，对移民来说，教育金钱可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看见孩子的成长在这个时期他看为更为重要。第七个是不尊重孩子的朋友。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告诉我说，孩子来到家里，他的朋友来家里，他的父母经常就问，哎，你是在哪个学区的，你爸爸妈妈做什么，如果不是知识分子他就你书读怎么样，第一个问题，你书读怎么样，那个孩子要书读的好，啊，好好好，继续来往，你书读的很好，生怕自己的孩子书读不好被别人影响。我听到个姐妹说，她孩子来到家里的时候，她的爸妈像中国大陆查户口一样。什么叫查户口呢？就是从几代开始查，然后你都是基本上就是担心孩子受别人影响，对孩子的朋友不尊重，不能够容忍孩子犯错，一做点错就会说你看看你做的事情，挑剔，特别如果做爸爸妈妈的，如果挑剔孩子，其实对孩子不帮助他成长。不敢谈敏感的话题，就像性孩子的性发育、家庭的一些敏感问题等等。不肯花时间陪孩子，不肯花时间陪孩子，我自己也犯了这个错，在侍奉中间经常用借口我很忙探访，就把孩子疏忽在一边。直到有一天女儿长大了，有一天问我，爸爸你今天晚上会在家里吃饭吗？其实我晚饭基本上都在家里，但是常常有时候开会探访祷告会小组就五个晚上，但是经常不在家。所以有一天晚上女儿很高兴，因为爸爸今天晚上吃完饭可以不用离开家了。其实孩子开心那天我心里好难过，我知道我可能在外面忙碌的侍奉可能取得教会一些人的认可，啊，牧师很尽忠，牧师很勤奋，但是我发现这是更大的失职。在家中孩子居然能够在我在家中晚上不出门，他却那么高兴。也是后来看到一篇文章，真是启发，也帮助我自己。有一位爸爸他赚钱，经常孩子问他，爸爸跟我玩嘛，爸爸都是说没空，爸爸没空，有时候还说爸爸赚钱养家，爸爸讲的也没错。但是这位孩子儿子很想跟爸爸玩，直到有一天这孩子去好好的计算一下，我爸爸的工资多少拿回来除以30等等，一个小时多少钱。这个孩子做了一些功课，去计算父亲的工资一个小时多少钱，算出来他的工资一小时20块钱，他爸爸。后来有一天爸爸又找爸爸，爸爸跟我玩吗，跟我玩吗，爸爸说还是一样，说爸爸很忙，爸爸要赚钱。这个孩子那天递给爸爸20块钱，他说爸爸，给爸爸说干嘛给我钱，爸爸有钱，他说不，我要买你一小时好吗，陪我玩。孩子像乞丐一样求着父亲陪我玩一个钟头，用20块钱出来。弟兄姊妹，我讲的时候不是说我比那个父亲好，你看我用宗教的义务来忽视对儿女的教育，其实最后可能事工上赢得一些人的称赞，却失去家庭生命的见证。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不要，特别我们做爸爸妈妈哈，特别爸爸忙了，我们不要用这样的借口，爸爸很忙，爸爸赚钱，爸爸服侍主，连那么高贵的借口都可能伤害我们孩子的心灵。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这十个，这位 J. Kessler K-E-S-L-E-R， 你可以 Google J. Kessler 是养育青少年的十大错误，我想我自己读的时候特别第十条对我非常对号入座。那健康的家庭多半是彼此相爱，特别是父母彼此相爱对孩子非常好。1971年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表明，健康的家庭里面孩子健康心理健康里面不例外的就是他们的父母是彼此相爱的。所以怎么爱自己的孩子呢？夫妻彼此相爱，这是对你孩子最大的祝福。当我在家中跟我们夫妻坐在沙发上，我们靠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孩子在偷偷的笑就跑开了，但是他心里非常有安全。 但是当我们在为一些事情还不是吵架，一些争执声音大一点的时候，孩子就很恐慌很紧张，爸爸妈妈好像不太意见不一样了，家里就对孩子就不是一个安全的港湾。所以这个是心理学研究，也是圣经吩咐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其实夫妻彼此相爱，当然也爱我们自己的孩子。家中要有纪律，孩子要有规范，夫妻要执行对孩子的教养要一致性，父母要有榜样，那父亲在家中要正承担起教养的责任，不能用一些其他的借口来影响孩子，来再找借口。第六个要委身，家庭彼此的委身。第七花时间跟孩子相处。第八愿意坦诚不公的跟孩子沟通。第九要欣赏感激家庭的成员。第十在灵性上要追求，特别是美国的研究是大部分健康的家庭都是上教会的家庭，这是美国的研究统计。第十一个要处理，用正面的方式来面对处理家庭的危机。从正反两方面看见，我们教养儿女真的是神给我们，要从正面上来教导教训他们，又要从反面上来警戒他们。那我们想到正面的警戒的时候，第一个是属灵的原则，这地方教训是按照主的教训来教训他们，意思就是说要用属灵的法则来教养我们的儿女们。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听一个心理学讲座，健康家庭讲座，我们耳朵就张得很大，但是一讲到灵性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还就关上，觉得灵性的事情好像都是老生常谈，牧师每周都会讲一次。但是父母在家中教养儿女灵性是一切基督徒家庭教育的基础。大家还记得在生命记里面六章那里，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要尽心尽性，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告诉我们说要在家中无论是坐下来躺起来躺下去路上行走都要来教训我们的儿女，那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教育的基础，按着主的法则来教养我们的儿女。请问做父母的哈，教养儿女的困难在哪里？如果你按照主的法则来教养你的儿女，你的困难在哪里？我们中间做主日学老师的，请问你做主日学老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不敢讲哈。有人问我做牧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你们猜猜看做牧师最大挑战是什么？是不是准备一篇讲章？不会，我们神学院读那么多年就是准备这个了。不难，稍微读一点书学点原文准备一篇讲章不难。我不是轻看这个职分，也不是小看做主日学老师的，你们很辛苦。准备一篇讲章不是做牧师最大的挑战，也不是做教师最大的挑战。我后来在十多年牧会里面，我意识到做牧师最大的挑战也不是弟兄姊妹家里有困难啊，半夜打电话我去，那个不难。做牧师最大的挑战是他有口说没口没手行，他在这里讲得很好听，他最不能面对的除了无所不在的主跟前以外，他的太太可能还坐在那里，他在家中他做不出来的时候，那个是做传道人做教师一切的教师最大的挑战。如果我教数学我一点挑战都没有，我的太太数学不好，而且教数学也不会教别人应该怎么做。灵性教师属灵的教师在教会里面礼拜五带查经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准备那些资料，你们都是读书人都会的，最大的是我们做不出来。所以这地方我们是正面要属灵原则教导我们儿女的时候，我们要以身作则，要自己合乎我们所教导的，这个是最难的。我在很多年前听到一个寓言故事，他说他当时寓言故事哈，你听起来就听听他道理就好了。他说海里有一次开大会，鱼虾开大会，开大会呢怎么教，他看见这些螃蟹啊，小螃蟹在走的时候是横着走，觉得看不惯，他说我们开个大会来教着小螃蟹直着走，像我们鱼都是这么走，虾都这么走，那螃蟹是横着走，他说我们要把它纠正过来。所以就开大会呢，就开始研究怎么教小螃蟹直走， 不要横走。但是开大会开完了，哎，想了很多方法教小螃蟹怎么走，教螃蟹怎么走怎么走。但是过几天回来，螃蟹小螃蟹还是这么横着走，那鱼虾就很费脑筋，我们花这么多功夫教它直走，它怎么也直不了。大家后来发现，根据这寓言故事，你猜为什么鱼虾们后来说不用再教他们了，没有希望了？知道为什么吗？寓言故事里面说，鱼虾们突然间发现不要再教了，他的爸妈都是横着走。这个是寓言故事，可以帮助我们启发说，教会有些人说把孩子放到教会主日学，把他青少年那里，哎，就好了，熬完了就好了。不，在教会你一周最多几个钟头，但是横着走，如果你在家就横着走，你的孩子就是横着走。除非上帝怜悯，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不要试探神。我记得以前我们一位长老告诉会众很好，我们有一些妈妈在那里就好像怪教会好，要怎么怎么弄孩子没有教好。有位长老讲得非常好，孩子的教养是父母的责任，不是教会的责任。教会是帮助你父母来教养你的儿女，教会不是负责任来教你的儿女。教会的责任是神借着教会聚集敬拜教导，让父母重生悔改，让父母灵性长进，然后来教你的孩子，不是负责你的孩子灵性的长进，千万不要搞错了。以身作则，请问孩子怎么知道父母的价值观？是不是我们平时唠叨说你应该做什么，他就看见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孩子的价值观不是用耳朵听的，孩子学习价值观是用眼睛看的。他看父母怎么做，他就怎么学。两三岁的时候是根据模仿来学习，大家都知道。其实有一天我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孩子说话很大声，哎呀，我就觉得孩子在饭桌上讲话不能那么大声，我们家以前吃饭都是很小声，所以那天我就抬高嗓门说，嘿，不要这么大声说话。然后我就里面有个声音就告诉我，嘿，你自己就很大声说话了，哎，圣灵啊，很宝贵啊，圣灵很宝贵，他就说你又很大声，把孩子声音压下去，让他声音小，那难怪人家声音以后会更大，因为你正在用一个反面的东西来教导他一个内容。在沟通学里面说，沟通70%是内容，93%是方式。百分之七沟通是 what 那个内容，93%那个方式是 how 怎么样沟通帮助孩子。价值观也是一样，孩子不是看我们讲啊，你应该要好好爱主啊，你应该好好去做礼拜啊，你要好好去服侍别人啊，我们都是这样教，不会教错的道理。但是我们自己做不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最大的亏损，孩子看的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孩子一般25岁以后，他有些东西很像他的爸妈，不是他言语的教导，是他父母原来的生活方式。为什么25岁以后我不太清楚，但是起码你十几岁的时候你都是在你驯化之下，但是20多岁以后他开始成熟了，你的潜移默化，你的生命在儿女身上打上的烙印已经不太容易改变了。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做妈妈的伟大之处是孩子把一个非常幼嫩的心灵可以塑造陶模的时候放在你的手中。我自己想到一个人，Rose Kennedy 是肯尼迪总统的妈妈，这位近前的天主教徒，他借着生了一个儿子做总统，两个儿子做参议员还是众议员，影响了美国的政治。这个人他生了好多孩子，但是他说每一次生了孩子抱下来 baby 抱在手里的时候，他都有一种敬畏感。这个敬畏感是什么呢？他说每一次我 baby 抱在怀里的时候，我就想我所说对他说的每一句话，我所对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不但影响他的一生，也影响他所接触的人群，不但是一天、一个月、一年，一直到甚至可以到永恒。所以他每次 baby 抱在怀里，这位罗斯肯尼迪夫人就开始有种敬畏感，为孩子祷告。所以我们不是美化这个家族， 乃是看见这位敬畏神的妇人，她对孩子的影响是塑造孩子的心灵，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血气来管教他，而且是按照榜样，生命的榜样来活在孩子面前。所以我想，特别是我们做妈妈做爸爸的，我们非常感谢神有机会能够在孩子幼嫩的时候我们影响他。第三方面，我们做父母的要为儿女祷告，来支取属天的资源和能力。在教会历史中间，许多属灵的伟人，像约翰·威斯理的妈妈苏珊娜·威斯理，她养了19个孩子，其中好像只有9个还是10个活下来，但是她非常宝贵的是，每一个孩子，这么多孩子，她每一个都单独花时间为孩子祷告，单独的一种 undivided attention 给孩子，一种 不分辨的一种专注在一个孩子身上。她不是养鸭子一群养，但是一个一个养，然后把属灵借着他的生命属灵的教导灌输给孩子，为孩子一个一个祷告，一个一个祷告，然后也群体一起敬拜，连社区的孩子都被他家吸引到家里敬拜。后来这个家出了两个伟大的人物，影响了英格兰，也影响了世界。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有这样的榜样，为孩子祷告。做妈妈的真的抱在手怀里的时候就为他祷告，你轻轻地哼着其余恩典，轻轻地为他祷告，你已经在塑造孩子的心灵。我们非常感谢神，真的妈妈在孩子生命中间的影响。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如果有一份爱在世间非常像神的爱的话，我个人相信就是母亲。只有母亲愿意说我的孩子现在我用生命来跟他对换的时候，他愿意的。我听到不止一位这样的母亲，当孩子得到重病甚至患难严重的时候，那个妈妈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你愿若许可我的生命来代替他。这就是妈妈无私舍己的爱。虽然母亲不完美，但是无私舍己的爱，有一份爱最像神的爱，就是妈妈的爱。所以特别我们姐妹们，当孩子神托付给你在身上的时候，你要看见这是一个神圣的托付，不是一个只是一个责任的麻烦，它是上帝验证把生命托付给母亲。结束的时候想到一个事情，在计算机科学史上有一位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他因为在计算机里面的贡献被获得很高的一个科学的奖。有一次在大会的时候，很多人就称赞他，你的贡献对计算机科学的影响。但是这位科学家他停顿了一下说，我所做的事情不过影响30年40年，可能以后就被人忘记了，但是他说我的太太所做的事情会被永久的纪念。所以那次大会 conference 很多人就很有兴趣，你太太做什么，做哪一行的，怎么没听说过。他说我的太太为基督的缘故养育2个爱主敬虔的孩子，他永恒中间影响了这两个孩子，我非常感谢他。所以这个回答可能让与会代表可能有些失望，但是这位敬虔爱主的伟大的科学家，他知道塑造人的心灵远超过对科技进步的贡献，因为人的限度，神在身上的里面的心意是无限量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养育的孩子将来如何被神使用，成为众人的祝福。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不是研究养育的技巧，也不是去探讨那些孩子的心理学这些东西，乃是靠着神给我们帮助，做妈妈的做爸爸的，我们说主啊，你帮助我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人，然后借着我的生命来无声地传递福音的信息给我的孩子，借着我生命和信息影响我的孩子，借着他们来影响我们的世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虽然我们的眼睛许多时候看不见主你如何爱我们，但是基督十字架的大爱让我们显明你这样的舍己牺牲，也让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我们舍己的母亲身上来看见主你自己的大爱。主啊，愿主帮助我们在家中学习顺服孝敬自己的父母，看重年迈的父母你所命定的价值。主啊，愿心里的尊重内心发出来对神的敬畏和对父母的感恩来孝敬我们年迈的父母，也给我们正视主啊，特别是我们做母亲的主啊，父母的年轻的父母，你帮助我们能够按着主你自己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儿女。 主啊，不让我们儿女真是心灵偏离主的正道。主，我们真是向你祈求，知道养育儿女的重任。主啊，许多时候我们不能胜任，求主来帮助我们，真是靠你加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能够活出越来越像主的样式，以至于我们的信息能够借着我们主啊的生命来承载这样的信息，影响我们的儿女，借着影响他们的心灵来塑造他的人格，以至于借着他来影响周遭的世界。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加添智慧忍耐恩典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妈妈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主你自己国度里面、教会里面以及这个社会的祝福。奉耶稣名求，阿门。